个叫红云港， 红云港 啊，龙江颂， 龙江颂， 龙江颂，对， 啊，这是第二波出来的， 对，第二波， 好像这第二波没有第一波那么的那个叫的响， 不是， 也不是， 不是，对，因为就是第一波这个，因为这个第一波这个八个戏啊，给这个观众的这印象特别深了，因为基本上第一波戏将近搞了十年。才出现这第一波的这个戏，后来这第二波戏呢出来之后，没演多久呢，就是随着这个形势的变化，等于就搁下了，就不像头一波戏演的那么多，你像平安作战，我们拍完电影之后，我在我的记忆里，在北京没有演过十场， 就停了 、一直到现在31年，这出戏没有在舞台上呈现过。 哦，这回咱们复排呢是这个平原作战，在北京30多年都没有演出的情况下， 对对， 咱们这是第一次复排， 第一次。 当时我记得平原作战在电影上呢，扮演者呢有这个，我记忆当中有李维康， 对， 还有这个李光 、 还有高玉倩 、 对。 哦，那说到这个现代戏，张晋应该也有印象吧？ 我有点印象， 有一点印象， 对， 最起码这个电影看过。 电影看过，而且就是因为我父亲也是一位就是京剧演员嘛，所以那我印象当中吧，好像那个他们排戏的时候，我到那个就原来住的魏公村那儿嘛，完了我去看过，好像。 哦， 有看过，有印象，对，就是小的时候看过他们排戏，就有一定影响。 哎呦，当时可能怎么也没想到呢，那个时候看着那些老师们排戏，有朝一日呢自己亲自演这个戏当中的角色了。 对对对， 真是，非常的幸运啊。 对， 当时看那个戏的时候，还有一点点印象吗？电影有印象吧？ 电影有印象。 觉得好看吗？那戏？ 好看。因为当时这个戏，高玉倩老师演的非常的成功，而且呢，他把这个人物呢，就是塑造的有血有肉，而且呢，就是把那个就是有老旦的东西呢，但是又结合了他自身的一些东西，所以演得非常的成功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 是的，那说到这儿呢，我想李阳明应该是小字辈了， 是 啊，不到30岁， 不到30， 所以可能对于当时那个现代戏的那种火爆的场面的印象就不深了。 因为我们看像我接触现代戏都是通过就是看碟片呀、看电视， 或听别人说， 对，就是听老师讲，然后听上一辈的人聊这个，然后像我父母那一代呢，都是从那个现代戏那个时代过来的，所以他们呢，当时他们那个年龄呢，正好是这个现代戏最火爆的时候，所以只能听他们聊这些，自个儿是也没有想过。自个儿会接触这个戏，接触现代戏来演现代戏，就是这样，从小学的就是传统戏。 那这回呢，接这个赵永刚这个角色啊，电影肯定是要看一下吧？ 每天都在看。是， 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印象？比如说这个角色赵永刚这个角色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印象？ 首先是从看这个电影这个来说啊，就是。从我来接触这个角色，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难。 因 为赵永刚这个角色是一个，他现代戏都每一个戏的主演啊，都是要文武并进的。尤其是这个戏，他是武的文的都必须要非常的具有条件。才能当时，我原来看过这个戏，没有想过自个儿能够演这个角色，赵永刚这个角色。觉得他是一个自个儿的一个目标吧，会朝那儿努力。但是真是，没想到现在接了这个戏 啊， 就是给自个儿的是一个机遇。当时也有一定的压力。 对，也是一个挑战啊，这回挑大梁了。那么说到赵永刚这个角色呢，我想咱们这个宋导演，有权利说啊，这个角色是不是特别难呢？因为刚才那谁已经说了，他是一个文武相济的这么一个角色。 是，因为这个就从这个红色把这些戏都成为红色经典之后，所有的这戏《红灯记》啊，《沙家浜》《七七白虎团》《威虎山》，都复排了，都演出了。 对， 唯独这个《平安作战》，从全国各地，首先咱们京剧院就没拿出来啊， 几乎没怎么 就没哎就没排，就从复排这些戏以后就没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戏它有难度。首先赵永刚这个人物这个角色很难挑选，他是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演员来承担。作为当初

高志翁高强当立煌，句句是神力保障，毛泽东思想永发光芒。威虎山果然是层层平岗，明碉堡暗地道处处设防，领导上你只需不出得当若强攻，李昭之中当伤亡七天来，我的尽了职掌，安且就军事情报随身藏，臣佛晓送情报装作牵挂。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上夜盼晚夜盼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